这颗心是我的全部，把它交给你义无反顾，只想冷和你朝朝暮暮，你却用一个转身结束。这辈子不再有幸福，我已走到了寂寞深处，为何我对你深情付出，你却用无情把我辜负。我爱得糊涂，痛得刻骨，不该还把你藏在肺腑，深夜的就是我的泪珠，我怎么控也控制不住。我爱得糊涂，痛得刻骨，不该还依然痴迷不悟，身后的影是我的孤独，我怎么逃也逃离不出。这辈子不再有幸福，我已走到了寂寞深处，为何我对你深情付出，你却用无情把我辜负。我爱得糊涂，痛得刻骨，不该还把你藏在肺腑，深夜的就是我的泪珠，我怎么控也控制不住。我爱得糊涂，痛得刻骨，不该还依然执迷不悟，身后的影是我的孤独，我怎么逃也逃离不出。我爱得糊涂，痛得刻骨，不该还把你藏在肺腑，深夜的就是我的泪珠，我怎么控也控制不住。我爱得糊涂，痛得刻骨，不该还依然痴迷不悟，身后的影是我的孤独，我怎么逃也逃离不出。